着又画了一圈，这时刻我想起你了。从醒着到愿意睡觉，这时刻总觉得天也亮就好了，在随时可能以为孤单而清醒的时刻，我却想起你了，我却想着你哭了。 一个人可以多坚强呢？就算如男子般坚强，你要他连续三天盯着这个神似他前女友的女孩盯着看，他还是觉得很受伤。他今天难道就不进来了吗？ 马克在哪里？ 让我们欢迎 Rose 同学。 Hello Hello， 青春点点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明香。 你会觉得我们每天按照惯例，就是问你说，明香你今天在干嘛？会不会觉得我们很烦？ 不会啊，就我真的是每天晚上就是最期待这个。 那你今天白天都在做什么？而且你今天也有妆发，对不对？感觉也是有活动。 对，哇塞，今天从早上九点就开始有跑通告。嗯，对，今天有上那个18岁不睡， 聊什么？ 聊就是以前星光跟超偶的选手，然后就是回味一下，就是以前的样子。 你是说，你看当年七年前的明香长这样？ 对，然后他们还把我就是上星光大道第一次的表演，就是的照片都。 你那时候的外形是哪一种啊？ 就很 A B C 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成熟，然后妆很浓，然后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扮，然后就是肉肉的， 肉肉的， 然后自己以为就是这算瘦， 然后就觉得说我的啊、哦，你就会穿得很合身，是那种感觉吗？ 对， 怎么了？愿意进来看前女友了吗？ 我来了。 所以哦，就是。主要是在外形的回顾，没有回顾你当年的影片吗？ 哦，也有聊到就是一些八卦的事情啊，或者就是 你有什么好八卦的吗？ 我没有八卦。 我知道你今天上报。 什么？为什么事？ 你说哦，我今天上报哦，有啦，就是我跟那个男，就是从醒到愿意睡着的男主角。嗯。就是有上报纸，对，怎么了，玛丽？这个眼神是什么？怎么了？ 没有报纸的内容，不是说不是报纸内容，重点是拍完 MV 之后，我遇到了前男友，这才是报纸。哦，然后他 刚刚是不是也在想跟我一样的事情？ 他才没有跟你想一样的。 他刚看我眼神就 you know something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right。 对。 然后所以他就说他觉得。拍完这些 MV， 然后遇到前男友之后，他觉得是一个 sign。 对，其实真的是蛮巧的，真的，我真的吓一跳。 你在哪里遇到他？因为报纸就写到这边就结束了，就是这样一格。然后我说，那遇到了聊了什么？然后在哪里遇到？然后干嘛等等之类的。 在哪里？ 我们就在我在一个朋友的录音室附近，遇到的，对，然后我们就居然聊了快两个小时吧，对。 聊什么？聊什么？ 就是最近 过得好不好啊？ 对啊，就这样子而已。 那他好吗？ 他 OK 啊，他很好。 我们你好吗？ 我很好啊，我要发专辑了。 我有什么不好的？我都要发了。 对啊。 那遇到他还会有那种就是啊一种就是会。 这个男友是 Ripple 的那种感觉吗 ？Ripple 是吗？ 就觉得现在因为就是刚好拍完了这个《从醒到愿意睡着》，然后就是愿意放下了这段感情，然后只是回头看都是只会留一些好的回忆，所以其实真的只是彼此祝福彼此，对， 所以你们是完全没有联络的那一种，所以在路上巧遇才可以分享，真的彼此那么久没有的生活， 对， 那有留下联络方式吗？ 哦，我们还有，我们还是有那个联络，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电话号码都没变或什么，怎么了嘛？那个眼神， 没有想说还是有他联络的方式，然后我们联络方式都没有变，可是你却完全没有这人消息，表示就是当初可能分开后你也刻意的就是不想继续follow 他的事情， 就对啊，就是从那时候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了，嗯，对。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工作行程，去录了十八 睡不睡？ 睡，我有点忘记他哪一个卷舌，哪个没卷舌、欸。 是先不卷舌， 十八岁不睡。 OK OK， 十八岁不睡，然后回顾了七年前的自己，然后呢？ 对，然后接下来就赶着一个采访跟如虹姐。嗯，对， 你之前不是已经上过了吗？ 有，我是上他的如虹音乐会，嗯，的那个直播，嗯，然后这次是一个他的一个如虹姐的好友。艺人朋友的一个采访，嗯嗯，对，所以就有跟他聊啊，然后有拍照啊、嗯、and then 接下来之后就去了，就练团，嗯，对，因为 为了演唱会 要准备那个记者会， 哦，记者会的， 记者会要唱歌， 对，10月3号，嗯，对，然后就是第一次跟这个吉他手练，所以就是要，而且我们要唱那个， 哎，其实你配合的吉他手很多，哎， 嗯，就是我蛮喜欢跟不同的吉他手就是练，嗯，对，就是看我们的有什么火花、啊、嗯之类的， 然后练练就等晚上这一个探班活动， 对， 太辛苦了，对对对，再给你掌声鼓励鼓励。 刚刚你说十月那个10月3号记者会， 对， 要唱什么？ 我要唱就从醒着到愿意睡觉、嗯嗯嗯、所以就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用对，而且是用那个 Unplug 吉他，嗯，不是第一次现场唱，但这是第一次用吉他版本，嗯，所以就哦、默契真的要很 好。 我永远记得之前那个去年819的时候，然后 Rose 要上台唱这首歌之前，他转头说这真的好难，就是这真的好难唱，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对一个这么常参加大小比赛的人来说，然后他应该已经可以驾驭很多的歌，又这么会唱，对他来说他都觉得因为那时候是真的第一次唱，然后压力就很大，就很怕唱不好。 可是昨天就是经过这么认真的听的时候，其实昨天我们在找茬嘛， 对， 不 对， 对很认真听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的一直有一个声音就在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难，怎么这么难， 真的 就是它不好学，就连我想要学着唱都不好唱，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练了蛮久、嗯、然后因为真的就是要靠就是彼此的默契，然后就是呼吸点，嗯，然后还是要照那个拍子，嗯，所以就 好，希望下礼拜一你可以一切顺利， 谢谢。 即将发行，就下礼拜发行最新专辑，叫做 我 不要再比了。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专辑，然后我们也只知道哦，有吴克群的歌，然后有一些歌你都还没有好好抢先介绍一下你这张专辑我不要再比了。 其实我不要再比了这首歌就是会是这专辑的第二波的主打歌、嗯、然后这首歌也是就是吴克群量身打造为我写的、嗯、的主打歌。 所以那时候跟他密室长谈吗？ 其实没有，他就是有搜寻我，然后就是可能了解一下我的， 他只是 Google 你然后就写出来了， 可能还是有跟公司的人聊一下啦，嗯，对，然后就是我就听了这首歌，看了歌词，我整个就是 Oh my gosh， 你完全懂我， You know me， 刚那个手势也太可爱吧， You know me， 他也是经历过这一段的人吧，说实在算是， 对对。 那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你有马上给他 feedback 吗？就是比如说传讯给他说，天啊，你那真的写太好了，你完全就写到我的心坎里，这样子。 有，就是有写信给公司的人，然后就是有应该有传给他。 你们居然只是网友的程度，你们都没有直接，你们都是这样绕一个么字形才。 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在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看到他本人，然后真的就是开口的跟他面对面跟他说感谢。 说不定礼拜一就会看到， 哦，你是唱片公司的卧底吗？那你的企划是你写的吗？ 那除了那个我不要再比了，还有呢？还有专辑有六首歌， 七首歌， 然后我知道还有漂洋过来看你，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三首，还有呢？ 还有漂洋过来看你是完整版，嗯，然后还有一首歌我记得我前几天有讲到，就是献给我妈妈，嗯，当世界安静，是我好朋友叶怀佩写的，嗯，还有孔令勤制作的一首歌叫我宠爱。 嗯，我宠爱， 我宠爱走的也是那种就是比较 groovy 跟 funk 的， 比较 groovy 轻快的，嗯，对对对，嗯，因为就我也蛮爱唱这种 groovy 轻快的歌，还有一首我觉得这专辑最让我挑战的一首歌，叫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对，明知故犯， 最挑战的还不是从醒着到愿意睡着，是明知故犯， 啊，我I guess 不同的挑战，因为明知故犯是比较是那个风格不一样，曲风不一样，明知故犯是比较heavy 一点，比较 rock 一点，对，然后可能大家听我唱歌比较习惯，就是听一些比较抒情 柔柔的， 柔柔的，对， 但所以那个你揣摩了很久吗？还是你进录音间之前你会想象一些什么画面，还是你去看一些影片，还是听什么来辅助自己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 就冠福老师就叫我， 你就一直看 Summer 的照片就好了，一直看 今年，啊， 一直看今年照片，看看哇， 对，他们就是说要就是凶一点，再有自信一点，再横一点，这样子，对， 所以后来是老师跟你聊，然后带你进入那个情境，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听一听，好想好想要现在就有专辑可以拿来听一下， 对啊对啊， 很快很快， 像礼拜一我们就可以听到所有的歌曲，那这个礼拜呢，来到了第四天的探班，今天，哎，我们好像没有问过你，为什么你当初要叫失眠 DJ 啊？ 哦，可能因为就是透过我的歌声，度过那些失眠者。嗯，我这样的讲刚才好像不太对，就是 失眠，让用我的歌陪伴那些 失眠 的 人。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叫失眠 DJ。那你自己会失眠吗？ 其实真的有说会。 那你失眠靠谁来陪伴你？ 一杯热牛奶， 一杯。我刚以为是个阳明，一杯热牛奶， 一杯热牛奶， 一杯热牛奶，或者是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就会听一些我朋友的歌啦，或者会听一些以前像 Mariah Carey 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歌，对。 让自己好好的进入到睡眠状态。 Hello， 哎呦，哎呦，很 Q 很 Q。 所以今天失眠的你，如果刚好也在听秋恩点点名香要唱歌来陪伴你走过失眠的时间，然后希望可以让你甜甜甜甜的入睡。 真的，对。 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今天晚上我要唱林忆莲的《夜太黑》。 选这首歌，当初练这首歌有特别的意思吗？意义吗？还是就是纯粹喜欢这样？ 我纯粹喜欢，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就是那个。是那个李宗盛写的歌词，然后就觉得他那个他写的歌词就是很有深度，可能我还没有百分之百了解，但是好像就是在深夜就是有很多诱惑，然后可能就是在深夜才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不管明天有没有后悔或什么的，或是不管你明天酒醒了以后更憔悴，就是这都是留在夜晚， 今晚的事情就让他在今晚进行。 对，所以这个就是在夜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对，所以就觉得蛮酷。 林香的解释听起来好挑逗， 是挑逗的歌啊。 对啊，可是他的心讲出来就觉得 更挑逗。 我好多画面在我天上飞。我们来听听林香版本的《夜太黑》。 好。别白花的灰，夜色轻轻包围，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 总是隐约有种堕落的美。如果谁看来颓废，他只是累。要是谁跌醉了酒杯，别理会。只是夜再黑，也遮不住那眼角不与人知的泪。哦，夜太黑，没有给过谁暖暖的安慰。只怪夜太黑，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哦，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嘿，夜太黑，只是夜太黑，也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暖暖的安慰，他给过谁？谁又在乎酒醒之后更憔悴？谁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但夜太黑。 2016全新大碟《破晓》。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你 还愿意爱我吗？ 等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 九月六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失落无度变成我的权利。等我变了之后， 浩尔音乐， 我是刘明山。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就爱电影 UFO， 如果你想要知道明香的最新消息，想要知道他演唱会的相关资讯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刘明香就可以找到他咯。12点25分，我是玛丽。嘿、hey, 我有个问题、欸、不是问题， 你嘴巴里塞什么？ 哦，就是那个你的经纪人 Summer 来，所以带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嗯， 我在吃炸薯条。 然后呢，问题是 啊，不是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嗯， 刚刚那个唱台会的刘明湘，对不对？ 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吃的时候， 嗯， 然后外面有收音机嘛？ 嗯。 Rose 都突然把收音机转大声，You know why？ 他要 check， 他要听他自己的台呼、 嗯、 ，Yes。 然后呢？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很可爱啊！就他每次一听到他的声音，他都要再听 一次，他就是一只突然变得很警戒的小兔子。 就。他可能已经听过5遍10遍， 嗯， 他还是要再听， 嗯， 这蛮着迷的。 他就是最标准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嗯， 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了，因为毕竟那时候我记得去年在什么刘明湘七夕情人节演唱会之三立硬要跟， 嗯， 那个时候在 你是其中一例。 对，然后那时候在同一间练团室，然后他已经练了一天了，然后最后就是我就是去凑热闹的，跟老师就是走了一两遍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进去唱完之后，他也就出来说 ，Oh my god， 就很好听，就是很棒，或是说我觉得你写的很可爱， 说谎 就是或是很有，他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形容词， uh-huh. 就是很有活力，就是很欢乐，就听你歌就觉得心情很好， 嗯， 那对大家都是包容。对别人的包容度都如此之大， 嗯嗯嗯， 但对于他自己，哇，你有听到吗？刚那个第二个字唱错了。 嗯、 好， 所以11月5号他的演唱会， 嗯， 要帮他说一下，在 哇，你已经背起来了吗？ 在 Clapper Studio， 11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刘明湘失眠 DJ 什么？失眠系女生刘明湘发现音乐 live， 两个人一起乱讲是。详情请上刘明湘的 Facebook 或是他的微博。 那几个字凑在一起一定有对的。 飞碟随堂考， 这个礼拜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 Shawn Mendes， 请问你知道他的最新创作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最新创作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加拿大知名品牌香氛蜡烛旅行罐一份，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加拿大、yeah! 好的 Rose还有 Summer 回家要小心哟。02-2363-9955，你知道他的最新创作专辑名称吗？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Time for you. This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你敢知呀？ Shawn Mendes 的最新创作专辑《嗨，你好》。 喂，马克。 嗨嗨，你是？ 那个蠢蠢。 蠢蠢啊！ 蠢蠢。 蠢蠢，你知道 Shawn Mendes 的最新专辑名称吗？ 照亮爱。 照亮爱。 对。 是吗？真的吗？是吗？ 对。 还是照样爱？ 照亮爱。 照亮爱。 是。 那你可以知道，你知道你现在在收听的节目叫什么吗？ 蠢蠢点点 点。电话不要挂断哦。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送就一口气送 光，什么？你不可以这样增加我工作量啊！ 现在是 MM 好看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看花车， 我也要我休息啊！ 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你刚刚吃薯条还不够吗？ 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 不可以这样压迫老公啊！ 先抵达，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送什么啦？ 我就是在你手上。 送什么？民歌什么？40年啊！ 打啊，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好民歌40年的这一部纪录片，我们要送你去看这部纪录片的特映会入场券，在10月3号星期一，就是刘明湘记者会当天晚上的7点，在喜乐时代影城。哎、欸，你去过南港那边了没啊？就是南港新的车站， 啊、 然后盖起来那个新大楼，而且是好几站的，就是 那边离我真的太远了。 哎、欸，蛮不错的，而且人潮好多，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多。 嗯，可是有一些建筑看起来真的蛮漂亮的。 对啊，对对、啊， 晚上的时候好美哦。 没错，好，就在那边喜乐时代影城。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去看民歌40的纪录片的话，不讲了。 你不要这样，你 Britney Spears 你都过了，这个有什么好不能过的？ 我不讲。 民歌四十怎样？ 四十四只石狮子， 哼， 好难啊！44。 好，如果你想要去看这一部《民歌40》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通关密语就是 40年。通关密语什么 ？Britney Spears 哦，不会吧？ 没有啦。 通关密语是什么？你要讲什么？44只石狮子， 好，通关密语就是 超难。 44只石狮子，什么东西？ 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司，闻名全球的世界音乐女伶，来自葡萄牙国宝级天籁 Teresa Soguero。格莱美奖得主，来自美国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 原名音乐跨界尬流行金曲歌王王洪恩 featuring 梁文音。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房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房坚持做最好的壶。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全新专辑《魅影》，环球。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原味觉醒。 啦啦啦啦啦啦。 就爱电影 UFO 12:39，我是玛丽， 我是华达奶茶。你的 day day 呢？ 华达，华达，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CD， 又到了我们青春期543的时间啦，02-2363-9955， 快打！ 大小朋友们， 快打给我， 准备打电话喽！ 快打打！打给我 Waiting for you. Good evening, children of cultural abandon. You searched for a savior. Well, here I am. And all the best ones are dying off so quickly. While I'm still here, enjoy me while you can. Welcome to the Heavy Entertainment Show. The charisma's non-negotiable. Welcome to the Heavy Entertainment Show. I'm about to strip. 多 heavy 呢？刚刚打完了一发手枪， 12:43，听到歌曲来自 Robbie Williams。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我们全心全意的服务你哦。嗨，你好， お願いします。 好久不见， 赖赖哦。 对呀、啊， 你那好久不见，你对于好久的定义是什么？ 两三天吧。 两天呢？ 两天不见，那你以后，哎，你有谈恋爱吗？ 他之前有谈过啊。 那你谈恋爱，男朋友不会被你逼疯吗？ 你是不是很黏的人？ 不会啊， 很烦。 不会啊， 你不黏， 不黏， 黏啊！ 我要分享我， 你喝酒？ 没有啦。 那你要分享什么？ 我要分享那个停电20个小时的经验。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们中国科技大学停电了。 因为我知道， 因为有安以轩的同学打电话进来， 你以为安以轩的眼线只有你吗？ 打电话进来说他们都没有电，很可怕。 是啊，没有电，就变得好原始哦。 那你那二十小时在干嘛？ 一直想要吃热的东西 哦， 然后一直想说电到底什么时候来？ 嗯嗯， 然后一直想说，就是可以让手机。不会没有电的方法， 所以不敢打给我们，对不对啊？ 是没办法打，因为到晚上已经快没电。我还想说，要为了节省流量，我想说我听。 那你节省手机的电是为了什么？ 听青春点点点。 你原本还想骂他，是不是？ 对。 结果人家回答出了一个，你 我们想说何必活那么节电？你要嘛就一口气你狂用一个小时让它没电，至少你获得一个小时满满的爽度这样子。跟要用不用用了，赶、快关掉啊！那个画面要亮度最低。 我画面真的平常调亮度最低，老人家眼睛不好。 因为不知道停电停到什么时候。 嗯， 就是你 你是对你的用电量是未知数的，嗯，因为你一切就是突然觉得一切渺茫，然后我们就想说，以前很早没有电的时候的人，原来都是这样过活的。 很早的人，你说秦始皇那时候 也没有啦，就大概二十年前、就是，其实也不用二十年。 二十年前没电吗？你很夸张哎！ 十年前，十二年前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其实人是这样过的。 好像也都是这样过。 我是二十年前还没有这么需要网络的时候，人是这样过的。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跟我室友就去隔壁串门子，嗯，就隔壁请。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诶，那个平常如果有电的话，嗯，有电有网络有冷气，我们是不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 所以你们聚在一起感谢没电的日子。 对，因为也不知道干嘛，就很无聊，就没什么，突然没什么事 做。诶，赖赖是之前说什么他每多久都要画一张画的那个赖赖吗？ 对。 是吗？ 是吗？ 脸是，对啊。 那你干嘛不趁这时候狂画？ 因为没有电灯啊， 不能就着月光，还是 它很暗，真的很暗，就是我们暗到是看不到对方的那种暗。 暗阴阳，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跟你隔壁的室友在聊天？ 你说跟鬼哦？ 对啊， 因为我们去隔壁寝室，他们有非常微弱的灯光，然后我们就只好去隔壁寝跟隔壁寝的室友挤，就我们那一间后来挤了11个人。 十一个人你也要耳， 不是很挤耶？那个温度很，那个氧气度很 大家都抱在一起香香的，好棒啊！ 没有， 我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美 好。我不信女生都那么多香香的， 没办法洗澡。 对啊，头发也没洗耶， 也没有洗头。 你不要破坏我想象嘛！我就是觉得香香的，怎么样？ 嗯，就是没办法洗头，也没办法洗澡。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想说，我们本来想说电是第二天来，然后我们想说还要再度过一天没有电的夜晚。然后本来新竹县是要上班上课的，我们就打电话去跟老师抗议，说老师学校停电要怎么上课。老师就说那他去问那个系主任，然后系主任再去问学务长，所以我们学校那时候新竹县要上班上课，我们学校就停课了。 嘿嘿嘿，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就说没有电上怎么上课，我们就说我们要一群人去骂新竹县县长，就要跟他说，嗯，就我们有同学就跟县长去私讯去县长说，县长 你 要不要考虑。 可是你们平常真的有这么渴求上课吗？ 当然是不希望那个啊，就是第二天上课啊，超不方便的，欸，就是虽然无风无雨，可是真的没有电，是我们超不希望上课的。对， 嗯 然后我男人的敷衍， 我发现就是停电那20个小时，你可以想好多 视而不见， 嗯，对啊，他根本 怎样， 因为就是你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后突然就是电来了之后你完全不知道你要干嘛，就是你已经习惯没有电的生活，就是没有电的生活，你突然电来，你不知道你要干嘛。 你怎么那么难取悦啊？ 怎样？没电也不行，有电也不行。 对啊，你想要怎样？你说。 就是电来的那一刹那，我会觉得超不真实的。 所以电要慢慢来，是不是？一盏一盏慢慢亮，你才开心这样子。你不能一次一排全亮，哎，不会算。 很怕它稍纵即逝，你知道吗？就是很怕它一来之后没多久又断掉。那种失落感， 想太多了吧？ 哎，少女，少女，你好，少女哦！ 想太多，花太多时间在 想这些543， 在担心上面。 然后，不过我觉得停电那20个小时，可以把就是大家平常没有聊的，就是一些事情或一些情感聚集在一起。我觉得就算停电，唯一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的。怎么说吧？反正就算蛮好的，是因为平常我觉得大家都活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或者是就是大家在宿舍也都不常聊天，或都是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是， 可是当大家每个人都突然闲下来之后，有好多时间可以培养感情。 是， 希望你这个体悟可以至少维持一个礼拜以上。 是啊，哎，然后我要再讲一个，就是我 你男朋友真的没有找你吵过架吗？ 没有啊， 嘿，你还要讲什么？ 就是我沉淀之后，我想说不要开网路，所以我就想说用就是手机的广播听青春点点点，我找不到青春点点点，听不到，真的 听不到。新竹听不到大，对啊，新竹只有很少的地方听得到，收得到 FM92.1，所以没有办法。 然后我超难过的。 没有办法哟，还是要上网的哟。 好， 感谢你，赖赖， 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 拜拜。 I am the wisdom of the fallen,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I don't give up, no, no,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人家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于是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谁寂寞夜里，白石坏了意，继续挣扎梦醒，万事天使离开你，只你这个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xi 2016年都市女生。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我是关诗敏。 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 爱电影 UFO 12点55分，我是玛丽。 嗨嗨，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持续的打给我们，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 或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加入我的游戏。 干嘛？你又在玩文字接龙？ 我也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游戏，反正我玩得很开心。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元晶，谁说我不能哭泣？待会1点钟过后接听你的电话哦。 但如果分开过的这难得，就会更加难得。如果把爱情上色，你会化成了什么？原本的美丽动人，你加上了一个擦身的伤痕。谁说我不能哭泣？谁说要勇敢到底？哭并不是一种认输，也不是种任性。这伤口不叫伤心，痛得我无法抑郁。我不懂它叫什么名，最后还是勇敢了自己。 大家好，我是狮子合唱团鼓手阿举。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做狮子合唱团的鼓手。 飞碟20， 爱是陪伴， 就爱电影。 飞碟电台20岁 生日 快乐！ 我是黄子洲，在台湾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罹癌。面对癌症，他们害怕治疗，抗拒副作用，担心家人没钱照顾，更不想让孩子跟着受苦。为了翻转全台55万个家庭的抗癌人生，在此诚挚邀请您捐款1500元，与癌友并肩作战，抗癌逆转胜。爱心专线02-3322-6287，或至癌症希望基金会官网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飞碟来了，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的阿波。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哦，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现在姐姐知道啦，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哎。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双版本呈现，9月14开始预购。EMI，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把我手机还回来。1:01，第二个小时的，我猜想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啊！现在是立马帮帮忙。 嗨，你好。 嗨嗨。 喂。 你好。 我是起飞将军。 起飞将军，你这礼拜是健康体育停课吗？ 有啊，还是有课。 那你为什么都没有认真的来教我们？ 因为放假， 放假了，会被骂。 我打电话，我爸妈不知道，他们放假都很晚睡。 哦，会被发现。 对。 那这一周的那个健康教育教了什么呢？ 就是 哦，起飞将军讲完以后，那个举手换我讲，换我讲。 好， 请说。 我们教的知识教的就是，就是。其实我真的有点忘记啊。 哈 其实他根本就不想上课，但是他因为我们要逼他每次都要讲上课上什么，他已经勉为其难撑了大概3周了。 不会啊，上课很好玩啊。 嗯， 但你不记得了耶， 因为过了很多天嘛。 嗯， 啊，我只记得一点点。 那分享一点点，分享你记得的一点点。 基本上记得就是我们老师，就是他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就是脑袋有点空洞，常会，就是他常会不然被别人，就是他说他之前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他只要看起来友善的人，只要有约他，他几乎都会答应。 嗯嗯嗯。 然后有一次他就被约到一个很神奇的饭局。 嗯。 然后反正那边就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但是认识的人就2-3个。 嗯， 然后就我在那边坐了，其实坐了一顿饭的时间。 嗯， 就一种超神奇。 神奇的点在哪里？ 就是可以、 爸爸来了，是不是？ 啊、 刚刚那男的不是爸爸？会不会你听到你自己，然后自己说你是他爸？ 哦，我知道啊，请说继续。 哦，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对啊，就是被约这样很神奇啊。 哦，你说别人随便看起来友善，然后约老师，老师就答应，然后答应去了，其实又人都大部分都不认识，你觉得这样其实蛮神奇的。 对， 了解了解。 哦， 我刚刚真的自以为自己是爸爸哎，我刚刚听到 APP 里面的声音， 可是刚那个不太像你的声音，其实。 所以我的声音其实透过不一样的界面，就听起来是都不一样的。 刚那个真的蛮低的哎。 人老了，怎么就声音变这么低呢？ 所以起飞将军今天已经讲完了。 哎、欸，马克，我会问一下。 哎、欸，什么事？ 为什么你刚刚说女生香香的？ 女生香香的，每次幻想中女生香香的嘛？你觉得你的同学都很臭吗？ 没有啊。 哦， 那你觉得？ 有怎么了？ 有怎么了？没有，我们想要问你， 就是想说，所以你想到很多女生， 对你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女生有些真的香香的，我有去问有一个女的，她说那大部分都好像是洗发精或者是另外一盆香水。 嗯嗯嗯 嗯嗯，超神奇。 还有一个差别啦，就是也差不多从国中开始，那女生会开始注意自己的，会开始保养。 嗯， 会开始保养的话，就是洗完澡以后会擦 乳 液，然后身体乳液，她们就会挑自己喜欢的味道。对啊，然后就会香香的。 哦， 对啊， 哦， 像我洗那个什么。像我洗澡洗完，不是像， 不然你用的沐浴乳是什么呢？ 我用水晶肥皂啦，哈、哦，还用钢丝搓，嘿，因为我那个皮很厚， 然后用那个钢丝搓搓搓。 不是啊，沐浴乳洗完刚洗完也会香香的啊。 哎、欸，我就是不会、欸，我沐浴乳洗完就是不会有 什么味道。哎、欸，可是你看，像起飞将军他们就你们一家人， 嗯， 那你爸、你妈、你都用一样的，那怎么可能只有女生洗完会有那种哦还残留香香的感觉啊？爸爸跟你都不会， 臭男生就是不会。那沐浴乳好像就是有生命一样，他知道这个肌肤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去妈妈身上。 嗯，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马克吗？关于女生香香的事情？ 没有了， 再见哦，起飞将军。 哎、欸，对了，哦，没事没事。 哎、欸，到底是对还是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拜拜 拜。02-2363-9955，二三六三。 我不是说我要那个吗？ 我忘记了。嗨，你好。 喂。 嗨。 Hello。 你谁？ 我是猪笼草。 猪笼草。 耶、yeah! 为什么这么快乐啊？为什么这么快乐？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其实没有啦，好累哦。我刚才做完实验要用的东西，然后明天要去做实验，觉得累。 什么实验？ 嗯，其实是跟老师的果科会，然后就是跟眼动仪有关系。 眼动仪？ 对，它就是一个设备，然后就嗯装在荧幕附近，或有的是头戴式，就是戴在头上，然后就可以侦测你眼睛在看哪个地方。 对，会知道我到底在看什么。 会会，然后例如你现在在看马克，你可能在看他的胸部、 嗯、 然后就会有红点点在荧幕上，就是看到你在看哪个点点。 天啊，好耻哦。所以我网站逛来逛去，我貌似很认真在看网页，但是我一直瞄一些右边的广告都会被发现。 对啊，你就要瞄右边广告的那个大胸部美眉，你是会被发现这样。 诶，可是这个不是你说现在便利超商前面都会装那个吗？也是相同的概念。 差不多，反正我们就是要测试一些嗯，跟图标有关的东西，我们就要测试怎样比较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这样子。 哦，所以要找受试者，然后带眼动仪，然后看荧幕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你们会丢图片，看哪些荧幕他们动眼，然后集中在哪些方向。 对，我们就有设计一些让他们去看这样子。 哦，酷哦。 嗯，一直在修改中，然后周末终于要做了。嗯嗯嗯，开心，好累， 开心。 对呀， 棒棒。 可是其实不是要讲这个， 要讲什么？ 想要说觉得男朋友好帅哦。 男朋友在你旁边吗？ 他不在，不在不在。 男朋友帅是真的外形肉体上的帅，还是他展现出来的行为让你觉得很帅？ 我觉得他的行为很帅。 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还蛮多的。我其实上礼拜就想要打进来讲，一直打不进来，我就超神奇的。 快跟我分享，快跟我分享，快跟我分享，我要学习。 我们上个周末我们就讨论说，因为他放假，因为他工作，他是职业军人。 嗯嗯嗯。 所以我就很时间很少。所以就走周末，我们就说那出去玩，然后就赶快把实验赶完，就在讨论要去哪里玩。 嗯， 然后我们本来想说要去花东看那个金针花 啊， 然后就赶快去密他们那个粉丝页，问说有没有现在还没有花、 嗯， 然后就说不知道，要打电话问农会。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跟他讲电话，我就说、欸、他说要问农会、欸，他就说哦是哦电话。然后我就哦，我就听到那个把手机另外一只手机拿出来的声音，我就觉得哦，好帅哦！ 用命令句这样子，我知 道也没有、就是觉得说，因为通常可能之前遇到的都是哦是哦，那不然就再看看，不然就是说 不主动， 哦、对， 不主动不积极，懒惰，然后拖延， 对对对， 就说 他 怎么办？就是没有决断力的男人。 哦，那你问一下， 没错，我真的觉得受不了哎、欸，真的真的是前一个就是这样，我真的是果断的放弃他。 嗯，好啊，但这个男友不是这个男友，就是欧巴型， 就是讲什么马上就去做这样。嗯，然后就说想要干嘛，然后就立马。 这个真的，这真的是要学习。 还蛮多的小事情，我都觉得好帅哦。像是，因为他是在北部，然后我在中南部读书，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把东西搬过来我这边。 嗯， 那么就把房间大改造、 嗯， 然后就把那个，我就在旁边其中一个地方是那个 充电器的那个充电插座，嗯，然后我就插我自己的充电器，可是那边没有小桌子，就一直充电的时候那个插座太高了，然后手机就会跟那个充电器的线脱离，嗯嗯，然后我就脱离了一两次，说，哎，这个好像很不好用，哎，嗯，它会一直掉下来，可能要另外找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只有讲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就去洗澡，就，嗯，出来，他就已经把线装好了，他就说他已经装在别的地方，说啊，哦，我帮你装好了，就在这边，啊，你就我不在，你就可以自己用了。我就哇，我的妈！ 你半夜的爱心也喷太多了吧？如果现在是一个直播，你就是一直按那个爱心，按按按按按按按。 那你有好好的那个，就是跟男友讲吗？ 就是他那样很帅。 对， 我就。有，其实我就上次那种金针花那个，我就啊，我就很惊讶，然后他就干嘛你干嘛，我就说我觉得你好帅哦，然后他就说你干嘛突然， 对对对，就是你对你觉得他帅的时候，请务必要给 他 feedback， 对，要给他 feedback， 我会给他超多，然后他就会再丢很多球。就是在丢很多回来这样， 所以就是互相给予嘛，越给越多， 是的，是的， 对，然后觉得要爆炸了，哦，不行 了，要爆炸了， 好啦， 救命哦， 很棒哎，这真的蛮棒的啊， 好棒，好棒， 没错， 哦啊，加加加加， 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这一段也必须要剪出来给你男朋友 啊，不要 浓烈的爱， 他知道我有在听，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过来的时候我就会播，嗯，因为我在做事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听你们，就看录或是做实验的东西，嗯，就会听你们的节目，然后也是过来他就在听，然后我知道玛丽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就笑超开心，就笑得很爽，然后就吓到啊，有什么事情要笑得这么爽？嗯，嗯，然后我就你不要这样嘛，这个节目其实是很好玩的。他就哦，就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 扣1000分，再见 啊，不会啦，我会默默的洗脑他。 好啦好啦，感谢你的分享 哦，对对对，有空再来散播爱心给大家。 好的， 好，拜 拜 拜 拜。白桃乌龙有什么事吗？ 哦，因为刚刚起飞将军他不是每个礼拜都要来跟我们讲他的健康教育上了些什么吗？嗯，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前几个礼拜就刚开学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说，哦，那老师上了些什么，他说哦，就讲一些就是我们从小国小就知道就在讲那些话，就是就是现在交往还太早啊，然后要交往的话就是要什么男女生交友都要小心啊，嗯，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要喝没有看到的饮料， 对，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啊，会不会下药啊，然后大部分都是这种保护的东西，然后保护的东西告诉你说那个很就是很危险，不要去，嗯，要小心，提防注意。嗯，那这上礼拜我是不是也讲那个啊？还是星期一、星期二，我也讲了那个插旗工程师，嗯，Michael Moore 那个，然后他去芬兰，然后就学教育嘛，这样子。嗯，那其中呢，除了那个教育方面，除了在讲说哦，没有 homework， 没有家庭作业这件事情，嗯，然后不要 standard test， 不要标准化测验，嗯。另外就是他们去看了他们的学习性教育这件事情，嗯，然后对一些国小对，因为国小生老师呢在讲国小生的时候在讲什么呢，老师在讲国小生的时候是在告诉他们说哦，性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嗯，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喜欢怎么样子，有些人可能喜欢怎么样子，但你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跟探索对方的身体，嗯，那因为反正就是性教育他们的两性关系，他们不是去恐吓你说这个很可怕，嗯，这个会怀孕哦，嗯，这个会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要这样子，你最好就不要这样做，嗯，就不是传达一种就是恐性的一种氛围，或是告诉你说或者说性其实很肮脏，就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上面讲，嗯，就是我们在学校怎么讲这些事情，没有，他其实就是就拿出来就直接讲，而且是告诉你就很像刚刚一听到说一堆女生在房间里面，就我的想法就是哦都香香的，他就是灌输这一种 种子在孩子们的脑中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你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了解对方，然后一起去营造出很美好的体验跟经验来，这样子。对，那 Michael Moore 也是说这个很难接受，因为就算是在美国，其实美国很多地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这 么 的 开放。 开放，就虽然我们看美剧好像他们全部都乱搞在一起，但是其实美国的有很多的州是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然后也有很多他们州的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州长或教育局长，他们就推出一些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譬如说他说找了一个州，是 Georgia 还是 Texas 的州，然后他的政策就是不要再讲这些事情。 不要再讲性吗？ 不要再讲性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告诉就是孩子们，就是我们要禁欲。我们要禁欲，就是欲望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们要对禁绝它，禁止它这样子。所以 Michael Moore 就是问那个老师，然后说他先问同学，他说在那个班上，老师就问说：“好，那这样子，今天我们在拍纪录片嘛？”然后就说：“那有人可以告诉我们那个避孕的方法吗？这样子的就不会怀孕的方法。”然后当然同学小朋友就说：“哦，保险套，好，哦，避孕药这样子，好之类的。”那 Michael Moore 就在旁边插嘴说：“那禁欲呢？”然后小朋友就很困惑的脸，就 禁欲， 对对对对对。然后课堂也全部都用英文哦，虽然在北欧，然后老师就回头来说：“哦，这一件事情哦，禁欲这件事太难了，就真的太难，因为其实就是违反人性嘛。”然后他就剪了另外一个片段说：“那个州长在电视上受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说：‘对于你提出那个禁欲的这一个教育政策，然后你有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科学数据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未婚妈妈成长了百分之多少，这样你有什么看法？’这样子。”然后那个州长说：“这不会是一个问题，这绝对禁欲是没有问题，至少我对我来说那很有效。”然后我一看到那一幕，我就觉得天啊，就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跟就是分不清楚普遍跟特例，然后把自己的特例拿来当作普遍，而且忽视统计数字，他们不认为那个统计数字是真的，他们只认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只认可自己朋友之间口耳相传亲身经历，然后觉得那个统计数字说没有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我朋友怎样怎样，或者我怎样 这样性格怎么办法竞选州长。 对啊对啊对啊，很恐怖耶。这件事不止在美国发生，你其实仔细的看看你周边其实就有这样的人，说不定你就是这样的人，或是台湾很多政治人物是这样子啊，就是看那个看实际上的就是 scientific 的 fact， 看事实然后讲瞎话，很恐怖耶。 1:18022363 9955。 Say, at least I did in my way. Lie way too fast, but in my heart I understand. I made my move, and it was all about you. Now I feel so far removed.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Before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0月3号起登场的是方大同。没有家给我听的。狮子合唱团的音乐吗？下周在夜光家族节目，我们将邀您亲临现场，在 VIP 特区感受狮子的摇滚魅力。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这首歌是什么啊？初恋粉色系吗？不是。 有个听众 Peter 在 App 上面问，飞碟二十会出纪念品吗？ 会。 会哦。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就是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当然还有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抢先看。其实刚刚我们直播了。 又删掉了。 两分钟。 嗨，你好。 喂， 嗨。 嗨，我是那个台南的樊士林。 嗨， 台南的樊士林。 樊士林，你好。 那个，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上礼拜六日去台北的事情吗？ 台南人来了台北。 对，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一下台北车站，我就传来给我朋友说台北人呢、欸，台北人好多台北人，然后 有那么夸张？ 真的？我怎么可以摸他们吗？ 可以摸他们吗？是什么？ 可是我没有摸，因为就是你知道带之以礼。然后那时候我走在路上看到 Ubuy， 我真的超惊讶的，我赶快跑去 Ubuy 旁边，然后按那个什么那个车铃， 叮叮叮， 对，我就好兴奋。可因为我那个悠游卡没有那个，就是 没有注册。 对啊，就摸那个坐垫，然后哇， 居然有个怪咖在台北车站抚摸 Ubike 的坐垫，这成何体统？ 我知道啦，身为这个先进的国家，就有这种魅力。 而且呢， 你是第一次来台北吗？ 我第二次独自一个人。 哦、oh. ， 对，然后因为我去台北是为了看表演。 嗯嗯， 你们知道那个 Stay Cool 吗？ 知道。 对，然后他们在礼拜五礼拜六他们有最终章的表演、因为他们有两个团演要因为家庭因素，所以就是可能不会在 团。 对、 嗯、 对，然后我就听，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看到，因为我很非常喜欢主唱，我喜欢喜开，当、他要喜开的时候，我真的是就眼泪就一直，因为听到他们唱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狂哭。可是我发现我的情绪好像跟在场所有的台北人的情绪 不 太一样， 因为 台北人 很冷漠吗？ 台北人在听 Stay Cool 其实都是很酷的人。 对，然后我因为我发现我去台北很多人常问我说你还好吗？就是你不要紧张。可是其实我没有，我就是好好的活着而已。为什么大家要这样说我？ 可能你内心太兴奋了。 你的兴奋表现出来。 对，我是不是太开？因为我之后要去台北工作，然后我想说我在那边可以吗？我可以。 可是你在台南跟人的相处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可是我在台南完全可是 没 有任何，对，没有人问我说你还好吗？ 台南人热情啦。 对啊，我就反正我就是看到喜开就很开心，我像是很像花痴啊！我说不，就是崇拜他的那个感觉。 凡士林几岁啊？ 我26。 26，那你之后来台北要做什么？ 就是跟会计师事务所有关的相关的工作。 辛苦辛苦， 对，有点好紧张。可是我一直都想要去台北工作，所以 什么时候要来呀？ 10月中的时候， 快了耶。 对啊，我说我们要去找，我说找房子有点紧张，因为每个人都跟我说你去那里一定会被骗。 去哪里会被骗？ 你说台北人这么坏哦？ 台北人骗你？ 你知道你在路上有人要拦你，就是勾问卷，拜托帮忙一下勾问卷，或是要 说这个。连我的主，就是我的面试官，他也跟我说，不管你以后有没有要来我们公司上班，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以后想要来台北工作的话，你要自己做，就开始训诫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你不要相信台北人。 你根本是给人家多 好骗的感觉。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那时候。就他人很好，可是我一出公司，我奇怪，他为什么干嘛突然这样跟我讲？我看起来那么笨吗？就是我自己也疑惑。 好，反正就是路上有一些搭讪，你要把你拦下来的，你就是要提高一下警觉，不要随便给 你的联络方式、 手机。对对对，如果是搭讪的男生要联络你的话，你就给 Line， 就是要封锁也方便。 好，谢谢你们。 他应该觉得说，我不就打算进来，只是分享我上台北游，怎么最后的 ending 也是叫我要小心？奇怪。 我好，那谢谢你们的那个，我会注意的，我会好好活。我已经做好那个，我已经做好就是在台北很苦的生活了。 会多苦？ 比如说，可能三餐吃吐司啊，我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可是你的薪水有这么低吗？ 没有那么低，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主管那个面试官问我说，你确定要来吗？因为台北真的比较辛苦。我就说跟他说我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他说不会那么苦啦，就是太吐槽我，就是其实 OK 啦，就因为我觉得我怕苦，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预计你想要住哪里附近？ 板桥可以吗？ 可以啊， 板桥可以吗？ 很可以啊。那你上班地点在哪？ 东区。在马克在威风广场那里，就是可以遇到马克吗？ 可以哦， 很容易哦， 好像蛮容易的。 马克都几点出现啊？ 还蛮不一定的。 反正如果你就是在那边上班，总有一天会遇到他。 对，蛮容易的。 那我可以就是跟马克打招呼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好，没， 你还可以踢他的后膝盖，跟他打招呼， 开心哦， 弄他后膝盖， 开心哦。 我超爱踢人家脚后跟我可以踢你的脚后跟吗？ 他可能你是说我超爱踢人脚后跟吗？ 对，可以超过吗？ 但没有，但我很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的热情。 好，我会的。 太棒了，太棒了。 好，谢谢， 好， 不好意思。 那干嘛不好意思？不用不好意思啊。那就台北再见了，凡士林。 好的，好， 拜拜。 他让我想到，我今天去找了我们的听众包大山，然后在跟包大山聊天。包大山他也说，他是一个就是很热情，交朋友，然后。真的就是可能讲话的感觉跟刚刚这个他叫什么我已经忘了， 凡士林， 跟凡士林其实很像，但是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是别人都会看了他然后说你还好吗、就是都会很冷漠的回应，或者是你有事吗、然后就是或者是看到你这么的积极跟热情跟奔放，反而会让对方直接就是用很高姿态的姿势在跟你讲话跟看你。可是就会然后他就开始会，你知道久了你也许就会慢慢的 修正到比较冷 静一点， 会 想说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可是我也没有说怎样，我就是很开心，就很开心，我很热情，就是很热情，为什么会 遭到别人这样的态度或对待，然后久了也会开始变得渐渐，也许我就是这一部分的我还是有，但是我只会对跟我真的很要好的朋友表现出来，那不熟的我就会开始可能你越来越冷漠，包装自己， 对， 觉得有点难过欸。 对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台北人很冷漠，但的确实际上是就是比较会保护自己，就相较于其他的，但如果你要跟东京人比，或者你要跟其他、 你说还要再往更冷的地方比的话， 对，或者你要跟中国人比，那就是台湾人的确是蛮温情的，还蛮热情的，就算是冷漠的台北人，就是你要跟中国人比就还是热情，因为中国可能就更多，那可能就是更多假的东西跟骗子的东西，对，那或者真的坏人就更多了。 凡士林，如果你遇到任何想要呼呼的时候，欢迎随时打给我们好吗？Juliana had a high five. I had a stack of records into 45s. Juliana had a high five. Oh yeah. Under 10, a million miles an hour. We danced around to the sound. Watched the room spin around.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嗨， 哎， 钟汉哦。 嗨，对啊， 长发。 嗯哼， 你好。 就我上个礼拜啊，等一下，我上个礼拜啊，就是有一天我坐电梯，就是回家坐电梯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家楼上的女生同一个电梯，然后因为电梯四个面都是镜子嘛， 你发现她背面全裸？ 不是， 蛮嗨的。 就是因为四面都是镜子，反正就是对方在干嘛，余光大家看得到。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在瞄我。而且有对到眼这样。然后后来我出电梯，我在开铁门的时候，觉得怪怪哦。我就觉得怪怪的。转头看他头探出来看我。就很怪，然后 可是你出电梯开铁门，他头还探出来看你，所以他在电梯里面头探出来看你哦。 从电梯头探出来啊。 嗯， 然后就是，而且我想现在他应该看到我，就是互相对看，他也不是马上收回去，他大概隔了三秒吧，然后隔一段时间，他才把头又缩回去，就很奇怪，想我觉得看我眼神就怪怪的。 爱上你了吗？ 哪有啊？ 哪有啊？为什么不可能？有可能啊！ 而且我跟我妈，我后来跟我妈讲啊，我妈还说，啊，人家就要看你都不错，对吧？人家看你就不错，你还嫌什么的？ 那看着你的时候是面无表情，还是他有微笑？ 没有表情。 他有脸吗？ 有。 他有脚吗？ 有。 他住 四只都有。 几？他住几楼？ 你现在好吗？如果他在听的话， 他说住他楼上啊，不是吗？不是住你楼上。 如果在听的话，说不定就是他认识你啊，会不会？他觉得啊，这个是不是点有长发呢？ 那你那天鼻毛有修好吗？ 说哎、欸，我常看到他穿那个灰色的点 T 出现，他是不是点友呢？ 对啊，就是每次都鼻毛冲出来那一个啊， 真幽默。 那下次如果你们又搭同一台电梯，你会开口吗？可是开口要说什么？ 嗨，你好，你刚刚是不是在看我啊？你在看我吗？你可以靠近一点。连两天在讲欧蕾的广告， 没有啊？ 他如果很冷漠说没有啊。 哦，那你可能眼睛要修正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在看我。 反正就觉得看我眼神很奇怪。 你想要跟他交朋友吗？ 不要吧。 不要哦。怎么了？他哪里不好？ 就怪怪的啊。 哦，你说他 行为怪怪的， 整个人感觉跟你怪怪的。 可是我好像也没资格说人家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怪怪的。 他可能就是嗅出你们有相同的味道，才会这样盯着你看。 就是我们彼此相惜，我们应该会是很好的伴侣、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伙伴。哇！是不是？ 也许一段恋情就是从四面 镜子。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好吧， 好。 那钟汉、嗯，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有理想型吗？ 你说外表吗？ 外表、内在都是。 内在哦，你说我现在要开一个真有条件哦？ 对，假设今天你开一个真有条件，譬如说，对你的好，讲讲外表啊，讲讲内在啊，家庭背景啊，收入啊，个性啊， 血型啊， 心灵上就是可以跟你聊些什么啊，兴趣啊， 可以，就是自然一点的啊， 自然派的， 嗯哼， 好， 就这样。有哪个女生会觉得说，其实我蛮不自然的？我觉得没有女生会这样认为自己啊。 对，因为不自然的人就是自觉， 所以所有人听到这个条件都会觉得说， 对， 不是，就是我就是符合你的条件啊。 但没差，就是开条件这个人自己知道他自不自然啊。 外表的话，某一型会特别吸引我啦，就是 哪一型？ 像 Ring 那一种 ，Ring 林雨涵哦。 你是在讲林雨涵吗？ 林雨涵是谁啊？ 我才觉得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林雨涵？ 我才吓死了。 Ring 是谁啊？ 就是《女孩与机器人》的主唱啊。 哦。 要么不开，要么开一个标准这么高的。 标准很高哎、欸。 高什么啊？ 不是的，就是那一类的长相。 那一类是很高的长相哎、欸 那個。那个很神秘很美哎、欸。 对啊。 对啊 ,Ring 真的很神秘很美。又高。不是身材不算， 其实就算其实就是模特儿等级耶。如果要一个区块来讲， 有点混血调调，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鼻子挺挺的，然后长得清秀清秀那样子，我不会讲啊，反正就那一种样子， 就有一点像猫的眼睛。我不知道，我 Ring 给我的感觉像猫， 反正我先开一堆条件，你会觉得靠，你凭什么开什么条件？长得怎么样？ 为什么？ 没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资格开条件。 哦，好吧， 是的， 也是。 感谢你，长发。 嗯哼，好，谢谢， 拜拜， 拜拜。 长发有来我们的一二三联谊吗？ 我不确定哎。 你有来一二？哎呀， 挂掉了， 挂掉了。 对。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年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富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六月至十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请挂好你的小手在别轻易的喊在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今天在 App 上玩的游戏还开心吗？ 前面在玩游戏，后面我很认真的在转播我们的实况。 为什么要转播？ 转播很奇怪吗？ 他打开他不就边在听吗？ 打开边在听，可是说不定就是常常就是你知道飞碟网络这么常断掉，或是 HiNet 这么常出问题，就算你没有听到你在线上聊天有没有文字转播的概念，没办法看球赛啊。我温布顿说啊，这球啊回击啊，在非球模型失误之类的。 Fine， 发球啊，挂网。 很久没 dancing 啦。 你说去夜店啊？上礼拜六才去过啊。那我但是真的是很久没去，上礼拜六真的是因为就是我喜欢的 DJ 来台湾，所以就去了。 然后有疯狂热舞吗？ 有啊，疯狂热舞啊，一个人啊，一个人，对，一个人。 完全没有人跟你攀谈了，想说，我从刚刚看到你一个人好像跳舞跳得很开心， 没有，没有人，完全没有人跟我攀谈，零 zero。 看看你散发出的氛围有多难接近， 什么都要怪我，不是这样吧？ 这首歌呢，送给 长发 钟汉，希望你梦里可以梦到他喽。 钟汉补了一句说：“我喜欢幽默的，我想他在说你吧。” 要长得像 Rain， 然后又要非常。 可是 Rain 我记得他蛮幽默的啊。 对，也是。 对啊， 他真的是一个蛮完美的理想型。完美完美。 女孩与机器人。Come 什么 ？Come 不是吗 ？Compeki 不是吗 ？Compeki，Compeki 啊、哦， 嗯，两寸半舞曲。 最年轻冠军得主，全球超越2亿次点击，34国排行同步爱上，尚恩·曼德斯。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照亮爱，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秀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港台首席女吉他手卢凯彤，从黑暗走到天亮，暌违4年全新国语专辑《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9月24开始预购，雅神音乐。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加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好的，昨天说到了有个棕色的男人在楼梯间手拿棕色的刀，要女人把所有东西都交出来。这个时候呢，黑色男人回来了，发现老婆死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棕色男人，你明明可以拿了钱就跑，你为什么要杀他。丧礼呢在黄色教室的黄色教堂举行，黑男人一看见黄教室就抓住他黄袍的领子说， 你不是够，你不是说神爱我们吗？那是爱咱，为什么会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你说啊，为什么？ 黄色教室呢，它有个现成的答案，是在教室学校学来的。他就说了 那个主啊，做这些事情一定有奥秘，这女人既然是死了，就是离神更近。 可是这个答案呢，只放在黄色教室的心里，他没有用那个现成的答案，却口出恶言咒骂上帝，极尽羞辱伤害之能事，难听的程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变态的，就连上帝都给得罪了。这个时候，上帝走无障碍坡道进了黄色教堂，上帝也坐轮椅，也失去过一个女人，她是银色的，不是那个什么银行家开那些 BMW 那种廉价的亮银，是一种低调的雾银色。有一次呢，上帝跟爱人在银色的群星间悠游，突然遭受到一帮精神的袭击，金色的金。原来小时候上帝曾经揍过其中一个瘦小的精神，现在那个金色的神长大了，就找朋友一起来报仇。那些精神拿金色的阳光棍打他，打个不停，把他神圣的身上酥了骨头都打碎为止。上帝过了好几年才康复，可是他的爱人并没有康复，成了植物人，看得见也听得见，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所以这银色的神呢，决定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生物，让爱人看着这种生物消磨时光。这种生物啊，跟上帝真的很像，很苦很惨。而上帝银色的爱人盯着这个生物一看就是好久，但也只是一直盯着看，一滴眼泪也没有流。银色的神呢，很失望地问黄色教室说， 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想把你们塑造成这个样子吗？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变态，那么可悲，喜欢受这些罪啊？我把你们造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所知有限，我顶多就只能做出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时候黄色教师跪了下来，祈求上帝原谅。如果来到教堂是个强而有力的神，他可能会继续骂，就算因此要下地狱也在所不惜。可是眼前这个银色的身障上帝让他感到伤心后悔，他真的希望可以得到上帝的原谅。但黑色的男人没有跪下，他下半身瘫痪，跪不了。他坐在轮椅上，想象天堂某处有位银色的女神瞠目结舌地盯着他看， 这让他心中充满了使命感，甚至充满了希望。他说不出为什么，可是一想到自己跟神一样受苦，他就觉得很幸福。这就是挑个颜色的故事。 你要选什么颜色呢？ 绿色。 你刚不是说红色吗？ 大家怎么会知道我刚刚选什么颜色呢？真奇怪。 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在经典的白歌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上帝救救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晚安了，再见了， 拜拜， 周末愉快。 想你现在是否感到快乐？想你现在是否感到幸福？想你现在是否感到满足？还是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孤独？是否你怀疑得到了什么？还是你发现失去了什么？僵持不下到最后没有用，慌张和混乱在黑暗里交错。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去超越，仍然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仍然我分不清楚是与非，仍然这故事它仍然在上演，总是在最后流下的眼泪，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从前，从前的记忆正在消失中，崭新的旅程却越来越明显。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我是右右。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到全世界开演唱会。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New Moon Shining Stars Shining Stars，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芸京，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失败的高歌是一种特别的权利，失败总是从来总是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 用爱与关怀带他回家。 预防总是省链，把回家的路带